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几首和清明相关的古诗词，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古人在清明时节的心境。首先要推荐的当属唐朝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有唐朝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却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指前飞，古木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众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处。在本周六下午2:00到3:00诵读小站周六直播节目当中，将选取诗词长河中更多的有关清明的古诗词与你共赏，欢迎您的关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的1:02，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预报老师全红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 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现在一点啊，这个城近郊区的气温一般在3到4度，相对湿度啊还在80%多，天气也显得阴冷。那11点的地面图上显示呢，冷空气的前锋啊刚刚到达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那么所以这个北风的刮起啊，要到晚上的8点钟以后，风力啊有4级左右，在郊区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那么明天呢，伴随着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呢，早晨到上午啊，北部山区的一些地方、还有雪花飘落，而且明天从早晨开始风力加大，白天啊有5到6级，这个在郊区阵风啊有7级左右，而且这气温啊也不高，最高呢只有11度，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了。那么7号上午还有3、4级的偏北风，预计呢最高气温在12度。总体上看这几天呢，北京地区主要是气温低迷，早晨的气温一般也只有啊3到5度，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啊这个添衣保暖了。主持人， 也就是说这个清明节的小长假我们都会在这样一个比较低的温度当中度过是吗？ 对，是这样。 那北京地区什么时候能够重现之前的温暖的天气状况呢？ 从天气趋势来看啊，就是8号星期天就是开始上班了，这一上班气温将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7到18度，天气啊就变得温暖舒适了。 好的，谢谢全老师，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下个时段连线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6，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环球旅行家依然在直播的状态当中陪伴各位的小长假，我是袁一。中午好。清明小长假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各位提供了一些可以在小长假期间去感受的北京的春天，有郊区的哈，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城市的。那今天呢，我们准备在小长假的第一天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开启小长假的吃货囤标之旅。为什么要囤标呢？因为这个春天好像感觉跟以往不太一样，毕竟之前呢我们在清明时节都是雨纷纷，但是我们昨天却感受到了清明时节雪纷纷，所以这么冷的天儿，当然需要一些热量来给自己更多的抵御寒风的能力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吃遍欧洲玩遍欧洲的大勇，欢迎一下大勇。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今天怎么样，带我们去欧洲吃一圈怎么样？ 这天气太冷，是得多吃点儿， 是不是？ 对对 对， 你囤了这个热量之后，你才有脂肪啊，才可以抵御寒风啊。 是，连秋裤都穿上了 啊？真的吗？今天确实挺冷的哈。我们刚刚天气连线的时候，这个气象老师也说了，整个清明小长假期间都会是这样一个气温比较低迷的状况，但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呢，就会天气的状况就会跟我们上班的热情一样高涨起来。那么假期开始的第一天，咱们就跟随大勇一起从欧洲哪一站出发呀？ 哎呀，其实这个一说起欧洲太大了，哪一站出发，咱们就说我最爱吃的出发吧。 没问题，我觉得从你私家推荐的开始。 我私家推荐，我100%首推就是吃牛排。 哎，真的，因为我跟大勇很熟哈，就牛排这个事情，我听他说过很多次，每回听他说，我都能流出口水来。 对，因为我觉得吃牛排是吃到了，尤其到欧洲，我绝对百吃不厌的一个菜。如果让我天天选，我天天会选牛排。 你在国内还吃牛排吗？ 国内也不吃， 就不吃了。 对，我国内肯定是不吃牛排的， 因为选不出你觉得满足你心意。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可能国内也有很多好的那个吧房啊，或者那个西餐厅。 对。 但是呢，如果咱们仅就性价比，或者仅就这个食物本身食材的新鲜程度来说，我更首推你，如果去到了欧洲，还是首推你在欧洲当地去吃。 对，你说到性价比这个词儿，还是非常实在的。 是。 因为毕竟在咱们国内，这个牛肉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是，你想举个例子啊，如果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某特别顶级的高端的五星级的一个餐厅里边吃一块佛罗伦萨的剔骨牛排的话，我还没吃别的，就是一块普通的剔骨牛排的话，加上前菜啊、沙拉呀、加个一杯小红酒，还别按瓶喝，喝一杯小红酒的话，大概人均的消费可能要1500到2000左右人民币。 那在欧洲呢？ 在欧洲只要大概70-80欧元就够了， 70-80欧， 而是吃一套啊，大概就是 不到1000块。 600多块钱， 对， 酒是成瓶喝的，按瓶喝的。 所以，那你刚刚说这个佛罗伦萨剔骨牛排是一定要去意大利吃吗？ 是100%一定要去佛罗伦萨去吃的一个菜，就是剔骨牛排。因为什么呢？实际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欧洲文化或者对欧洲历史有了解的话，都知道去到欧洲一定要了解，就是到佛罗伦萨看文艺复兴，对吧？那么文艺复兴的，如果说它的发源， 那就是佛罗伦萨这个地儿。 对。 那么因为是当时的科西莫美第奇大公，也就是这个美第奇的家族引发了文艺复兴。 嗯。 但你知道吗，其实美第奇这个大公这哥们儿生平有两个最大最大的爱好。 嗯。 一个爱好就是好文艺文化。 嗯。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了是吧但丁啊米开朗基罗呀、 嗯、 是吧这个达芬奇呀、啊、 这些大师。 大师们呀、 嗯、 对吧，是因为他特别喜欢。 嗯。 那么他喜欢因为他特别有钱，他是整个佛罗伦萨或者说这个当地托斯卡纳大区最有钱的这么一大公。 嗯。 那么他拿那么多钱干嘛呀，有钱你得花呀、 嗯、 是不是、 嗯、 光数票看着也没意思。然后他的 钱数到手抽， 对啊， 手抽筋儿。 他就干嘛呢？第一，就投资了很多的这些艺术的、 嗯、 专门的研究的院校啊，专门的作坊啊、嗯，所以后来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 嗯、对吧？这老哥还一更大的爱好，这老哥就好吃 啊、 嗯，就喜欢美食、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是能做得一手好菜， 嗯、 是吧？让大美第奇一吃，哇塞，这太好吃了。那你就发了是吧、 嗯、 所以如果那会儿你要是到某技校学过一手炒菜的功夫是吧，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雏鸭烧胡鸡烧子鹅卤煮鸭酱鸡腊肉是吧，宫保鸡丁两碗米饭，哇塞，那你就 那就没剃骨牛排什么事儿了。 对对，所以但是当时就是这个大公开始就开启了最早期的我们讲文艺复兴也好，还有欧洲的美食，也就是欧洲西餐的发源。 嗯哼， 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这个文艺复兴的发源是佛罗伦萨，那么实际上西餐最早西餐的发源也源自于佛罗伦萨。 嗯哼， 那所以如果大家说吃西餐吃到根儿，吃到鼻祖，吃到老祖宗在哪儿，就在佛罗伦萨。 嗯哼，所以那去到了佛罗伦萨，你会有专门特意的推荐哪家店？ 如果我推荐某一家店或者两家店，咱就有这个广告之嫌。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如果你去到佛罗伦萨，只要你找稍微好一点的西餐厅，或者是周边佛罗伦萨地区的托斯卡纳这一大区的周边的很多的西餐厅、意大利餐厅，绝对错不了。 嗯， 而且你知道吗？只有这一种牛排是以佛罗伦萨的名字命名的， 啊、 这款牛排叫拉弗洛伦蒂娜。就是佛罗伦萨当地最出名的叫剔骨牛排， 所以就这道菜几乎是每一家想要生存下去的当地的餐厅必须要拿得出手的一道菜。 对的，对的。 嗯， 所以在佛罗伦萨当地的牛排馆啊，这种西餐厅啊，非常非常多。 嗯， 那么做的好的也特别特别多。所以你让我推荐某一家，我真推荐不出来。但是反而你去吧， 随意选就 行，你随意选，稍微好一点的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差。 问个问题了，要几成熟？ 嗯，哎，好问题啊，好问题。这个吃牛排要 吃过， 要几成熟啊、 嗯嗯？ 挺有意思一个事儿。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国内翻译过来的， 嗯， 实际上是三分熟啊、五分熟啊、七分熟和全熟， 对 对吧、 嗯？ 我个人的选择是吃五分熟， 嗯 啊，我个人一定要吃五分熟。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肉我。因为在佛罗伦萨你是可以先看到那个鲜的肉的， 嗯， 它做之前你可以去挑，可以去看的， 嗯， 那么如果看到肉的话，那么特别特别鲜的话，有时候我会可能甚至要到三成熟， 嗯， 就一定要嫩， 嗯， 这佛罗伦萨剔骨牛排一定要嫩，绝对首先不可以要全熟， 嗯， 要那窝窝蛋就全熟那就毁了， 那就是炖牛肉了， 那就牛肉干了， 嗯， 啊、对，那就牛肉干了， 对， 里边的就是肉啊，它就失去了水分、汁水和它的这个弹性了。 所以大家会说 juicy beef， 哎， 就是那个肉汁儿， 一定要里边那汁儿，不要认为那个血呀、啊、特别腥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一点都没有腥味儿。那个上等的好的那个肉啊，里边因为它已经排过酸了， 嗯、 它里边的这些腥其实已经都排过了、 嗯、 啊，而且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烹饪，就是用炭火木炭，然后加热烤以后，啊，两边拿海盐撒上，就原汁原味儿、 嗯。 而且佛罗伦萨的剔骨牛排是没有任何汁、没有任何料的， 不需要加什么黑胡椒酱、啊， 没有，什么都不要， 这酱那酱、蘑菇酱， 只需要最简单的一点点海盐。 顶多再加点黑胡椒碎儿， 黑胡椒，对，就那个咔嚓咔嚓咔嚓那转的那个、 嗯、 那 大木桶的， 大木桶的，嘎嘎嘎嘎一转，转出来你就吃这原汁原味，哇塞！所以选择成熟度的话，我个人的推荐就是五成熟， 起步就是五成熟。如果说我能吃的更嫩一点的，三成熟。 嗯， 啊，这是吃佛罗伦萨剔骨牛排一定要首选。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牛排很大的，不像咱们在国内吃的可能250克、350克一小片儿小片儿的。 嗯， 它剔骨牛排是一个 kilo 以上， 一 kilo 以上吗？ 一公斤以上，基本上是一公斤起步。 所以这一份其实一个人根本吃不下，因为咱们国内点战斧才会达到500克以上。 谁说你吃不完？我就能吃完。 要不你长那么大个呢？ 我一个人吃一 kilo， 但是对，但是实际上这个选择是越，我个人觉得啊，是越大越好。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它越大，那个肉是越厚。 嗯， 而且越厚的话呢，你想一想，它烤起来的话，中间那个锁的水就越多。 对， 而且有的时候大一点的话，它两边，比如说我最喜欢是周边啊带一点点那个肥和带一点点筋的， 嗯， 然后烤出来配着那个筋，配着那个 你要筋多巴脑的 脂肪，哇！那我告诉你，太美了，这绝对是，嗯，是人间美味。所以呢，就是我们再说回来，就到佛罗伦萨，那么一定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要吃它的剔骨牛排 啊！ 你不要说，哎呀，一算，哎呦，一个人吃得七八十欧元，再乘以八，那可能就500-600人民币。但是我跟你讲，这五六百花的绝对值啊！ 那一块你放到咱们这儿得花多少钱？ 2000块钱吧。 吃到这么美味， 对，关键是没有这么正宗的，没有这么美味的，没有这么新鲜的肉。对的， 对 的，对的，对的。 嗯，哇，这让我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这个时候，意大利这会儿也是春天的季节。 现在是春暖花开。 哇， 对，而但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吧，它那个气候类型属于地中海型的气候。 嗯， 那么冬天的时候呢，温和湿润；夏天的时候炎热干燥。 嗯， 现在啊，稍微有点雨，因为刚刚过冬季嘛。 嗯， 刚刚因为它是雨季旱季这样分的。 嗯， 那么现在可能部分地区有时候经常会有下雨，但是也已经开始回暖了。 嗯， 啊，也开始回暖了。那么也有一些花花啊、草草啊、鸟鸟啊，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旅游的那么一个季节。 说到意大利，你首推剔骨牛排哈。 啊， 接下来我要问的这一款美食，在我看来是美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爱吃啊。 嗯， 大家都说意大利人认为只有他们才会做冰淇淋，别人家那都不叫冰淇淋。 哎， 是吗？ 你这是来之前是做好准备的。 我虽然没去过意大利，但我老听人跟我说。 对的，对的， 必须得去吃冰淇淋。 就是，意大利的冰淇淋啊，它是怎么说呢？有很多的地方特别著名。 嗯哼， 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奶油纯手工打的。 对， 它是奶油纯手工打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几乎是没有冰的。 哦， 不像咱们比如在外面买那些冰激凌或者什么冰激凌，它里边一定多多少少会给你加水， 有水然后冻成冰， 然后有冰， 所以它那个口感， 对，它那个口感。但是呢，你想一想，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它是纯奶油做的话，那里边的那个奶油的 纯 厚度， 对， 嗯，然后包括它的甜度， 嗯， 它的那个香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举个例子啊，去意大利如果要吃冰淇淋的话，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如果去到罗马， 嗯， 啊，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罗马假日？ 对的， 嗯， 罗马假日 舔冰淇淋那一幕， 你还记得有一幕，嗯，是吧，奥黛丽赫本然后拿了一个冰激凌在那个西班牙台阶那儿， 嗯， 还是选池那儿，啦啦舔冰激凌。这个冰激凌到今天如果去到那个许愿池， 嗯， 许愿池周边有两三家上百年的老店，嗯，就做冰激凌。 他们是那种手推车的店呢，还是说就是店铺的那个？ 倒退了100多年前是手推车 啊，现在就 现在都已经进屋进店铺了。 啊， 对， 我当时觉得手推车那太带感了。 现在没有了 啊， 这油商已经没有了，全都进屋了。 城管管得严。 对，不，那个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意大利你去吃它的这个冰激凌啊，是这样。选择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多， 嗯哼， 一整柜啊，全部都是。 嗯，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你去你就选花了， 嗯哼， 就不知道选什么。 对啊，选花的严呐，所以你首推哪个口味？ 我首推的，你去只第一个选就选瓦尼拉，吃原味儿， 就是香草， 就是香草原味的。 嗯， 对， 嗯，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说检验，因为香草其实它本身只有一个那个香草本身那个甜度那个味道， 对， 对吧？ 对， 那你就是检验这冰激凌做的够不够纯，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点一个瓦尼拉香草球。 哎，现在有一些冰激凌店，它为了体现出自己是用真的香草来做的香草冰淇淋球，它会在里面就是留存瓦尼拉那种黑籽儿， 嗯， 香草籽儿， 嗯， 意大利的冰淇淋也会这样吗？ 嗯，它没有，它特别纯的， 哦， 它就特别纯，特别细的， 嗯， 它有可能给你插一香草那棍儿。 啊， 告诉你， 这 是 香 草 味儿的， 这香草味儿的， 嗯， 对。那么，然后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罗马的首选的， 嗯 啊，冰淇淋。 然后其实意大利很多很多地方，但是我再额外说一个地方， 嗯， 这个小镇它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的中心，有一个半岛沿入进去， 嗯， 那么这个半岛呢叫西米欧尼， 西米欧尼， 那么翻译成中文应该叫西米欧尼， 嗯， 那么在西米欧尼，因为这个西米欧尼呢实际上是现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富人区，也是特别景色特别漂亮的一个小镇，因为你想在加尔达湖湖中心一个半岛， 嗯 啊，那么这个小镇里边也有一个别称叫冰淇淋小镇。 哦， 就这个小镇里边卖的所有的冰激凌全部都是当地的手工的制作的，而且都是形成规模的，一间一间一间的店全部都是卖冰激凌的， 嗯， 所以你到这小镇有一景儿，你看每一个人是人手一个巧克力球跟这舔， 哎呀 跟这舔啊，所以到这儿一定要去吃当地特色的手工的冰激凌， 嗯， 因为你到冰激凌小镇一定要吃，而且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纯，也就是我吃了那么多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地区的，我个人觉得首选如果吃冰激凌的话，这个西米欧尼首选， 嗯 嗯， 就如果你的行程当中可以包含这个小镇的话， 对的对的，或者你自己有自己安排自驾车呀或者什么的， 嗯， 这个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荐大家去的，而且景色太美太美了，它还有2000多年前古罗马帝国的遗址，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住在这小镇， 哦， 这个小镇还有2000多年前的 SPA 温泉， 哇， 它是地热的温泉，从那个湖里面，哦，湖中心直接从地下出来。出来最高的温度70多度，然后引一个管儿， uh-huh ， 那个岛上有半岛上很多很多的酒店，带 SPA 的酒店，嗯，非常非常好， 是可以在那儿住一晚， 可以在那儿住的，对的。 嗯，像今天我们这个屯标之旅哈，从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从意大利开始吃了剔骨牛排，之后呢，还给大家配上了意大利纯手工的冰淇淋，哎呀，很不错。 嗯， 非常棒。 嗯， 接下来剧透一下呗，咱们还会脚步往哪儿走？咱们上半时段快要结束了，先剧透一下咱们稍后的行程，大概往哪个方向走？ 嗯，我觉得是咱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啊。 好，行行行，你先说一下你的想法。 如果咱们吃的更细致一些呢，咱们就奔法国去， uh-huh， 啊，因为法国的这个餐食文化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对， 那么如果吃的更狂野一些，更野一些，更厚一些，更肉一些，咱们可以北上往东北方向走，是吧？去到奥地利啊，去到德国呀，啊，去到日耳曼啊，去这些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两条路都可以。 你猜我选哪个？我先不说，我一会儿下半时段的时候再选，好不 好？ 好。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告诉我们您的选择是想吃对更优雅的法餐，还是想吃更狂野肉更多的这个奥地利啊德国这一块的， 嗯， 好吧，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择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稍后在半年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一起跟随达人大勇去欧洲吃一圈。

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跟随我们的达人大勇一起去吃欧洲。上半时段呢，说了这个他哈个人首推的意大利的剔骨牛排，而且一定是佛罗伦萨的，对吧？ 对对对， 以及冰淇淋，在意大利， 对西米欧那小镇冰淇淋小镇，罗马的当地的冰淇淋。 那刚才我们上半时段最后也留了个口哈，可以向左走去法国，优雅的向右走吃更豪爽的肉更多的奥地利亚德国这一带的。于是刚才通过我们俩激烈的争吵之后，最后呢选择了向右走。这么个天儿挺冷的，多吃点肉，我觉得这个防这个抵御寒风的能力会更强一点哈。 可以的，可以的。 我觉得是不是一般男生都会觉得在德国吃起来会更加的过瘾一些？ 对，尤其是这个饭量大的，我觉得是。 你刚才说那一公斤的剔骨牛排就已经吓到我了，所以还是不太够吗？就非得要去德国吗？ 德国那大肘子吃起来，那也够一大胃王的呀。 就是一大胃王，对呀。 对， 因为你知道，我去年年末的时候去德国的时候，点了一份。就是因为他老是吃肘子嘛，我说今天我不吃肘子了，我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goose 鹅，对吧？端上来以后，我对面的同行的朋友吓一跳，说这什么？这看着像是鸡腿儿，但是这鸡腿儿也太大了，这要是个鸡腿儿的话，这可能是鸡当中的姚明吧？其实它是鹅，哇塞，那一个腿也抵我一小胳膊 的长。是鹅腿，对。 就是所有都是大号的是吗？ 对对，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像德国呀奥地利啊这个日耳曼人的这个从他的这个传统或者从他的这个吃饭的这种感觉来说都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 是 就特别特别豪爽，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大份的。你想如果你去过你知道他那盘子都得个儿得个儿的，梆往上一放，那盘子里边给你冲的各种东西，对吧？全都是就肉，咣就是一份肉，然后旁边配点什么酸菜啊、土豆啊，那而且土豆都是手 球 那么大， 男生的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土豆球， 拳头一土豆球， 而它里面还不是纯土豆泥，它里面加那种特别筋道那种面粉， 对，面筋加黄油，弄做成大球，咣就一个，哇，不够还能再来一个。 你在那儿吃一个星期，我估计回来得胖两圈，真的。 那个热量极高， 是 啊，那热量真是极高。 但其实也是因为适应德国的天气， 对， 因为它那儿确实冷，所以我这两天的天其实阴阴沉沉，挺像德国的天的。 是。是，而且你想想，然后光再来一瓶大冰的啤酒， 哎呀，这热量，哎呀，这肚子呼呼就起来了， 所以这啤酒肚就咣咣往上涨啊！ 所以好像在德国的路上走着，你也能看到，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像身材整个感觉都会比咱们亚洲人大好几圈。 他很彪悍呐、啊，很壮实啊，对啊，从小吃着大肉，喝着大酒的。是吧？ 然后他们那儿肠儿据说也挺有说法， 对， 还早上吃什么肠儿，晚上吃什么肠儿，是吗？ 他这个香肠其实德国都得上千种的香肠了。那么一般来说，早起吃的香肠呢，叫那个纽伦堡小香肠，就是大概是咱们这个正常人食指这么长吧，就一个食指砍下来。 你这食指可比我长一截儿， 这长点，大拇指，大拇指吧再长一点儿、砍下来就那么一小。小咕噜小咕噜那种纽伦堡肠、 一节 儿一节儿一节儿的。那么纽伦堡肠呢，它一定要先煎一下，煎一下，这是早餐肠。然后早餐有时候还会配那种小圆疙瘩的小肉饼，小圆球的小肉饼，是吧？那么配这些，那么但是你看，你发现啊，早餐的时候你配这些肉，它也给你准备好大芥末， 就是黄 芥末酱，哎，黄芥末酱。就德国人吃肉肠或者吃肉饼的话。这个芥末酱是必须要有的。 哎，我还真没尝这芥末酱，是不是有点配点蛋黄那个意思呀？它那个酱里面 它是黄芥末，跟咱们吃那绿芥末辣根儿还不是一个味儿，不一样的。对，但是这种黄芥末一点它不上脑子， 不 算头，不冲，它微微带一点甜味儿。那么所以配着这个肉，因为你讲肉很腻，吃多了这个很油很腻的，那么它能够解腻，这特别好。所以有时候早餐的时候，那你想想就是 小的纽伦堡肠加小肉饼。 嗯， 那么还有一些有，比如说早餐还吃什么？尤其你在巴伐利亚州，在慕尼黑啊什么，他会吃这个慕尼黑的白肠。 啊，对， 白肠一定要泡在水里的，啊，要在水里泡的。而且当地慕尼黑人有一个说法，就是白肠只吃当天的。 啊，对，就是今日事今日毕。 对，就这意思。哎，今日事今日毕，就是白肠只吃今天的，隔一天如果还在水里在汤里泡着，它就已经不新鲜了，他们当地人就不吃了。 这种白肠也是猪肉的吗？ 都是啊，也有牛肉的，猪肉都有， 有 混合的。对，所以有时候会问一下，但大多数是猪肉的。 他为什么这个白肠就非得吃当天的呀？感觉肠都是腌制食品，是可以便于存放的呀。 我确实问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白肠的肠衣特别的薄，如果你吃过，你知道特别特别薄，基本上就是一扎它就破的那种。那么如果搁的时间久了，它那个肠衣它就不新鲜了，不好吃了，容易变质， 影响口感， 影响口感。所以必须要吃当天的。而且你看那个白肠，一定它是在汤里泡着的，永远看它一个小瓷的那种白瓷罐里面放着，或者是一个大桶里边泡着，汤里面放着，绝对是不能干的。一干它就 那衣也就 衣 没有弹性了， 对的，就没弹性了，就不好吃了啊。所以白肠，而且这些肠还得就真的得配那黄芥末，对吧？然后配上德国各种的不同形状的面包 啊，对，德国面包真的很不错。 哎呀，它这形状太多了，我形容不出来哈，有圆的、方的，然后还有那个长得跟面具似的啊，那个画的跟人脸似的那么一个形状的那些面包，对吧？特别特别多的种类。啊，那么然后你就配着不同的面包吃这大肠，完了光再来一大啤酒，哇、哦！不管是一顿早饭还是一顿中午饭， 总之你就可以可劲儿的吃和喝。这啤酒啊，其实也挺逗的。虽然我是女孩子，我不太就是尝试，但是那边餐厅里面感觉，他们说这个啤酒是按米喝的，或者是按掌，就是从胳膊肘到手这个长度叫一掌。 嗯， 然后他那个啤酒那个盘子上放一排。 啊， 酿的啤酒瓶， 我知道你这是有一些酒吧里面是这么卖、卖酒的，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它德国南北啊还是有差别的， 是， 比如说北部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按那个手一个手掌 一掌 多少多少来，然后啪一托， 对， 那托盘上面有多少杯，咵的给你上来了， 对对对， 对吧？那么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扎的， 啊哈， 就咱们大家知道普通的咱们喝扎啤就是 normal 普通的杯，对吧？一杯扎啤呢大概是300毫升。 啊、哦，300毫升， 就是那种普通杯的， 对 啊。然后在这个南部很多地区呢，都是卖500毫升的，就是0.5升的，啊，那种扎上来。但是知道我在慕尼黑喝，在那个法兰克福，直接干2升的一扎，特别大， 2升， 那叫 抬不起来， 他们叫英雄扎， 天哪， 喝这个都是英雄，然后。特别有力的那个德国大妈，然后穿着 酒娘 穿着传统那个酒娘那个 巴伐利亚那种的， 哎，那种 大衣服， 咣咣咣，一人能拿好几杯，2升2升的，拿个6杯8杯，咣就放你身前，然后特别有气势，特别有排场，咣咣咣就喝。 对 啊，所以到这个德国的话，这个啤酒，因为啤酒种类太多了，咱们说根本说不完，而且就。德国甚至当地为了这个啤酒都有啤酒法，专门的法律，酿啤酒必须要用这个什么的种类的水啊，然后麦芽呀、啤酒花啊，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和要求。那么所以到了德国，那你就撒开了吧，不管去到哪个城市，慕尼黑啊、法兰克福啊、什么啊、福森啊、天鹅堡啊、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什么地儿，对吧？只要你去德国。你就喝啤酒就对了，而且啤酒比水便宜，注意一下，真的比水便宜 啊！你别说，给我来杯柠檬水，那挺贵的。来扎啤酒得了。 对，就喝啤酒，入乡随俗嘛。 你个人会更倾向于什么样的啤酒？ 我更喜欢那个麦啤 Weizen beer，就那个麦芽香的这种半透明状的那种麦啤。那个麦芽香甜度我觉得更高更好。而且这种麦啤呢，实际上在。我觉得应该是在巴伐利亚，在慕尼黑那边就更多，啊，就是各种品牌的，你只要你点你喝吧，就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错的。 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尝了一下他们所谓的原酿的啤酒，甜度其实挺高的，但是完全没有啤酒味儿，感觉喝中药似的，在喝一个带点甜味儿的中药，而它那颜色也是那种像咖啡一样的颜色。反正这个就真的是得因人而异了。 对，就得因人而异，而且它啤酒种类太多了。你想有刚才咱们说一麦啤，你说了一个原酿，包括它还有黑啤， 对， 然后还有皮尔森那种清爽型的啤酒。 嗯， 那 那么这就是分大类的话，就再往下去分就更多了。然后不同的香味儿的、 对对对 口味儿的、质量的，上千种，真的太多太多了。 对， 所以真的德国，你到了德国就是一个啤酒的这么一个世界， 嗯哼， 对吧？然后啤酒的这么一个 文化 ，你就选吧，对吧？满街遍地都是啤酒馆，是吧？嗯。 去德国，咱们刚刚说肠儿，包括肘子，还有啤酒，你觉得有没有一些稍微看上去没那么这个威猛的食品可以选择的？ 哦，你让我在我的脑海里边 搜索一下 啊，有没有 感觉很难找？ 稍微，哎呀， 我跟你讲，我在德国去了一个类似 brunch 的店， 嗯。 或者叫他下午茶也行、 嗯、 反正就是卖一些这种就是什么松饼啊、 嗯、 pancake 啊、 哎、 这样的地方。 对。 然后他给我上来的我的下午茶的杯子跟我的脸一样大。 对。 我都惊了，一个玻璃的就是并不是很厚，但是这么大跟我脸一样。 所以你让我现在从脑海里我真得好好搜索一下、 uh-huh、 啊，我的引擎我得赶紧迅速的转一下啊，就是在德国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甜品。 嗯哼， 就讲德语区的，包括奥地利， 嗯， 当地有一些甜品， 嗯， 其实还是有一些特色的， 嗯， 就是稍微的可以展现一些这个日耳曼人的一些精致或者精细的地方 啊，比如 啊，比如说啊，吃一个小小的苹果派， 啊 啊， 真的是小小的吗？ 或者是那个黑森林的。 哦，黑森林蛋糕啊、哦！ 你想想， 切一小角， 对， 对， 那个黑森林本身它就产自于德国黑森林州嘛， 对， 对吧？就是那个滴滴湖那个地区， 嗯， 黑森林， 嗯， 对吧？那边那么产的这个，因为它其实黑森林蛋糕里边一定要有樱桃，还有包括樱桃酿的酒、樱桃酒、 嗯， 然后调才能做这个黑森林的蛋糕。 对，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能体现出德国人的细， 嗯 啊，德国人的精致精细，对吧？那你要说这。尤其这个， 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你光面包，哪怕你是在法兰克福机场买那个面包， 嗯， 你那个个头都是超乎你想象的， 是， 对， 是， 因为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 share 的， 对，像男士可能是爱吃肉的人，这就是天堂， 啊， 女士如果饭量小的话，到这儿基本上她一人都吃不了，点一份菜是吃不完的。 女生可以跟男生配合，男生吃那个盘子里的肘子，女生吃那酸菜， 嗯， 我觉得他们酸菜那、 嗯、 做的真不错。 你知道为什么？ 嗯， 就德国包括日耳曼这个地区的，包括奥地利， 嗯、 本身它产蔬菜很少，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相对来少。那么所以现在基本上，如果到了德国奥地利，你吃到的这些蔬菜水果实际上都是进口来的， 对对对， 从西班牙呀、从意大利啊进口来的。 嗯， 那么如果到古代的时候，他们缺少这些维生素的摄入， 嗯， 那么要想吃到这些蔬菜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腌，其实跟咱们东北很像， 对 对, 对, 对 吧？就是他们也积酸菜。 对 吧？咱东北有这个大酸菜， 对， 但他们积的酸菜是什么呢？他积的叫圆白菜。 哦，跟咱们不咱是大白菜， 咱们是大白菜， 对对 对, 对 吧？他们是圆菜，或者叫菜卷心 菜，对 对, 对, 对 菜心，对吧？然后积好以后呢，它有这种酸的口感和这个咸的口感，这酸和咸正好对那个肉的腻。是解腻的， 而且圆白菜本来就有点甜味儿， 哎，本身带点甜口，而且它不光，如果你到那个大菜市场或者超市去看啊，它不光是鸡酸菜、 嗯， 什么都可以腌，就跟咱们这北方腌菜是一样的。 对对对， 啊，有辣椒，你看那大长辣椒、宽辣椒， 是 还有一种酸黄瓜 啊，对对对， 咱没说对吧？ 对， 你看那个德国这些酸黄瓜，那小黄瓜真的有专门一个小镇，就是专门做这个酸黄瓜的， 嗯、 特别有名。 嗯， 哎，这歌好。 你时间这么一聊吃的就立刻就飞逝而去哈，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涉猎欧洲太多的土地，但是说到了欧洲饮食当中的几个代表性的地方，意大利和德国、 嗯、 希望各位在2018年的旅行清单当中可以这个把这几个地方，如果您心动的话，可以把这些目的地添到您的这个清单当中。也感谢大勇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和我们一起来度过直播的一个小时时间。 好，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每一天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